实现。 我想这些不忘被你牵着走，以为幸福已经握在了右手，可它却像一道光转眼间就溜走。多年后的你我又相遇在街头，羡慕我还写下什么故事结束，我在原地空等候。 执着让人觉得好吃力，我只是看着你了解的神情，微笑扬起又能继续，有时候爱是一种眼神赶走所有苦，是你让我记得自己不是一个人，有你在什么都有可能，因为彼此信任，真的爱情不需要包装。

to be just a show-show. Here in my arms where you should be. Yeah. With everything you need, mommy, yes indeed. Ain't no holding back, trying to give you all of me. Giving you a lot more than L-E-B. Ain't trying to give you love that. So-so. If you're feeling on me, mommy, let's go. Cause I'm ready to give you, baby, all I got. 100% and the love you don't sky. 的是非常甜美的徐若瑄带来的 SOSO， 接下来呢继续要带你听到非常有活力的组合南拳妈妈，他们带来的曲目叫做 What Can I Do， 来分享一下回到校园的感觉。我是苏宝，我们待会儿再见。 爱上我，啦啦啦啦啦啦。